黄珠无事棒珠同学， 就是欺骗愚昧无知的人， 毁谤一起学习的人。 对没有见识的人，正应当随时提醒， 用义理来警告他， 用善恶来启发他， 使他能够觉悟，不至因为迷惑而堕落。 怎么能够因为他容易受骗而狂诈他呢？ 楞严经说， 欺骗迷惑没有知识的人，使得众生产生疑惑而误导，死后应堕无间地狱。 无间地狱是佛家称最下层的地狱，也就是阿鼻地狱。 唉，人何苦而做这种事呢？故事，刘和峰先生说， 从前有三个人结伴而行，当他们走到溪边的时候，刚好溪水暴涨，但是船却停靠在对岸，其中一个叫为鱼子，其他两个人就诱使说， 你把衣服脱掉，游到对岸去取船。 傻子在湍急的水流中出没，之后终于到达了对岸，又撑船回来渡其他两人。这两个人登上船之后呢，傻子忽然肚子疼， 我肚子疼，要拉肚子啊！ 他就急忙的下船，等他登上岸之后，两人立刻向他挥手说， 天色已经暗了，不能再等你了。 于是就乘船离去，不久水流便急，把船打横，船呢因此而翻覆，两人都淹死了，而傻子呢却好端端的站在岸边。 唐朝的江福穿戴着道士的衣冠来到京城，因为没有人认识他，他就骗人说， 我已经几百岁了，而且有长生不老的方术，可以救度人啊。 因而被召入宫中侍奉玄宗， 甚得玄宗的宠爱，名气响亮一时。 后来有一位太学生经言前往拜见，问他说， 先生，您到底是哪一个朝代的人呐？ 他回答说， 我是梁朝人呐。 您曾经当过官吗？ 我曾经当过西凉州的节度使啊。 西凉州在今天的甘肃敦煌。 金岩听了之后大声地斥责他说， 你怎么可以那样骗人呢？上则欺骗皇帝，下则迷惑百姓，梁朝是在江南，哪里会有西凉州呢？那时候只有四平、四安、四征、四镇等将军，哪里会有节度使呢？ 江府没有办法应答， 大大的感到惭愧，过了几天也就死了。 说明， 江府 为唐朝宋州人， 宋州在今天属于河南省境内。 他自称， 我能够通仙人不死之术啊。 隐居不出。开元末年他被召至东都，因为江府曾经说过， 服用长春藤可以长生，服用终南山的旱藕可以延年益寿啊。 之后民间就用酒来浸泡长春藤，有许多人饮用之后暴毙了。 江府感到惭愧而且害怕。 节度使 是官名，为唐代所设，当时事权甚重， 掌管一道或数州的军民要政。 四 平将军， 为官名的合称， 即平东、平南、平西、平北将军。 四安将军， 为官名的合称， 三国时魏国有安东、安西、安南、安北将军。 四征将军， 为官名的合称， 即征东、征南、征西、征北将军。 四镇将军， 为官名的合称，东汉末至镇东将军、镇南将军、镇西将军。 三国时魏国沿袭设置，又至镇北将军，合称四镇将军。 故事： 从前有位白曾遇到一位神医的人， 得到了一份治疗背疮的灵验药方。 有一位管理驿站的官吏心想， 我要将这个药方流传，以普遍的救助世人， 就给了白岑数十斤， 而白岑却给他假药方，治疗疮病没有效果。 后来白岑被老虎吃掉，真的药方则遗留在路上， 而管理驿站的官吏经过的时候被他识货了。 以前有个占卜的人，对于星象学颇有研究， 然而多是揣测人家的意象，推算也多不合理法， 有时候还受人暗中嘱托，颠倒是非，随便的乱说， 以致耽误了人家的大事，后来咬烂舌头而死。 从前有一位韦整，有一次到市场买鱼， 而操秤的人在秤上舞弊，暗中给韦整多一些鱼。 等卖鱼的人离去之后，操秤的人说， 你只买五斤鱼，而我在暗中加倍的给你，希望啊你请我喝酒。 韦整吓了一跳，赶紧追上卖鱼的人，补足所买的鱼钱， 并且请操秤的人喝酒。 韦整就说， 你只是想喝酒而已，为什么要欺骗穷人呢？ 哎，现在的人如果能够像韦整一样的存心， 那怎么会有欺狂没有见识的人这种事情呢？ 分析， 同学的友谊感情就像兄弟一样， 何况朋友又居于五伦之一，怎么可以随便的加以毁谤，心中充满了攻讦别人的暴戾之气呢？ 佛陀说， 每个人和朋友相处，彼此之间都有五件事要互相的关心。第一件，彼此如果有造恶的情事，应该要互相的规劝制止。第二件，彼此如果有困难或是疾病，应该要互相的照顾或帮他调理治疗。第三件，彼此如果有不得为外人言的秘密，就应该保密，不可以向外人宣说。第四件，应该要互相的尊敬赞叹，互相往来，不断绝联系，不可以互相记恨。第五件，彼此之间贫富程度不同，应该要互相的扶持帮助，不可以相互毁谤。 有人问说， 与人结交朋友之后呢，知道他不是好人，想要和他绝交，又怕伤到感情而不和他绝交，又像是心中藏了怨恨和他来往。 宋朝的朱子说， 这个不叫戾怨，心中对人暗藏着怨恨，而在外表上假装若无其事地和人交往，就叫戾怨。如果朋友有不好的地方，在情理上自然应该要疏远，但是要慢慢来。若是没有大的事故发生，又何必断然绝交呢？ 而且还能以真诚感动他，使他觉悟，而做到了所谓的对待亲人，不要失去了做亲人的道理；对待老朋友，也不要失去了做老朋友的道理。 家言。 明朝的王守仁 为明代的大儒， 人称 阳明先生。 他说， 结交朋友最主要的是能够谦下，互相见面的时候必须要虚心谦卑，要亲和恭敬，能够包容，大概对人要少用规戒指责的口气，多用真诚褒奖鼓励的心意去感动人。 温杰孝先生说，结交朋友只要取其长处， 不要计较他的缺失， 遇到性情倔强正直的朋友， 要能够忍耐其暴力的气息， 碰到才智高超出众的朋友， 要能够忍耐他无拘无束的气息， 遇到朴实憨厚的朋友， 要能忍耐他那种愚拙不通的气息， 碰到轻薄放纵的朋友， 要能够忍耐他那种轻浮的气息。 能够这样做，不但可以获得很多的好处， 也是保全交谊的最好方法呀。 故事。宋朝的张千载，其号为一鄂， 他是文天祥的朋友。 在文天祥富贵的时候，官做到了左丞相，经常避开不与文天祥见面。 等到文天祥战败被带回吉州时，张千载就暗地里出来看他。 张千载说， 丞相要前往燕地，千载也一同前往。 在前往的途中都寄住在囚房的旁边，三年期间供养文天祥食物从不缺过。当文天祥处决的那一天，他暗中将其首级放在木盒里， 并且探知了文天祥的夫人欧阳氏死于俘虏群中，就将他的尸体火化放在袋里，和木盒一起带着往南走，拿回文天祥的家中安葬。 在到家的前一天，文天祥的儿子梦见父亲说， 我和你的伯父千载一起回家了。 隔天果然就到了，所以后来的人称生死之交叫 千载一鄂， 实有其事啊。沈仲化先生说， 亏欠死去的朋友这种危害义理的事，比亏欠在世的朋友还要严重。现今交朋友的人，自己问问看自己能否做到不因生死而变心呢？ 宋朝的郭志开始作赋就很有名气，同学李勉因为嫉妒他的才华而毁谤他， 因此李勉一直都没有考上。 后来郭志先考上，接着又考中贡生举人，但李勉才以明经被选上。 明经为科举的科目之一，以经义测问取士。 放榜的那一天，李勉非常的惭愧后悔，就先行回家。 郭志听到以后赶紧把他追回来，鼓励他继续考试。后来李勉终于考上了。 由此可见， 毁谤对人无所损伤，只是让自己落得更为刻薄而已。